这是来自陶喆夜来香。刚才的陶喆夜来香如果是原唱的版本的话，可能更加适合深夜的时候来听。来自小野丽莎，日以继夜。 サバフマサシェマビエトナサタラクテルホワハテルアササバフマサシェマビエトナサタラクテルホワハテルアサDitauer, Leshuam Dauer, Alagairo, Finasektir, Lakembesir, Mafikairo, Shuba Ditauer, Leshuam Dauer, Alagairo, Finasektir, Lakembesir,Ficairo Sabahu Masa Shema Biet Nasa Tarakter Ho Wahatel Asa Habibika Hanyu Sahyan Maficairo 子曾经尝试过电影和电视剧的演出，可是所有对他的深刻记忆应该都是在那些歌曲当中，留下了无数的经典作品，而在现如今的歌坛呢，却有一点点站不住脚的感觉。 直到如今不能埋怨你，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沉醉爱和你，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心中无限痛欢迎

江美琪出道的最开始专辑的名字呢叫做我爱王菲，那个时候呢她有一点点锐气和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所以在歌曲当中呢常常表现出一种出人意料的感觉。后来呢渐渐的江美琪变成一个纯粹的抒情女歌手，原来的棱角磨灭不见，但是呢依然可以在情感当中找到这个歌手非常之细致的表达。刚才这首歌呢叫你不公平，而继续下面是袁惟仁，创作上呢非常睿智和有才气的可以找到爆发点，而唱歌的时候呢却表现出云淡风轻的味道。这首歌叫你不知道的我。 昨天深夜回家的时候，经过我们常去的路口，眼看时光倒流，画面静无依旧，停在马路灯红绿灯等过了头，又被记忆拖着不能走，又让时间划一道伤口，天黑了我醒着，天亮了我哭的，眼睛鼻子和明天都是重的，或许缘分到了，开了笑了散了，哪怕是过眼的云烟，怕是从未曾实现。如果你是真的，也就代表我了，在世界边缘的尽头，狭路相逢的时候，遗憾难过，你不知道的我。

这个歌手到底是演而优则唱还是唱而优则演的顺序我已经搞不清楚了，只是我一直都很疑惑他为什么可以频繁地出现在各个很大场面的晚会上或者一些大型活动上，到底是其中有什么内情呢，还是他真的唱得很好，而是我的耳朵不懂得判断而已。这是来自韩雪的作品，叫做飘雪。下面的歌曲是温兆伦，多年不唱歌了，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他对于音乐的驾驭能力或者是他对于某些情绪的表达能力确实在当今的很多歌手之上。这首歌叫做《说谎》。今天的王晶放音乐就是这样，继续会用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看着你慢慢地走过身旁，眼神中透露着一丝感伤。当天色渐亮，车泪眼相望，我的错无可原谅。和你走过的每个地方都变成捆绑我记忆的墙，我无法抵挡也无处躲藏，这幕戏如何收场。我转透了思念情网，却找不到地久天长。说的谎总和别人一样，谁欠谁还如何计算。我看透了你说的谎，却斩不断情丝纠缠，该如何才能让爱找到方向，就算受伤也不会再。 转 人心醉，令人挂念。风还是那一天，份爱温暖令我挂念。心还是伴你风中轻笑，还是让你轻轻偷占，像那天在想花间的你，从前那一天，花还是那一天，令人心醉，令人挂念。风还是那一天，份爱温暖令我挂念。心还是伴你风中轻笑，还是让你像那天旧年。心还是在想风中的笑，还是在想花间的你，从前那一天。心还是伴你风中 也从不承诺永远。